藏身战壕，情人要分开，孩童沿路空，一不知相亲可会回来，为何每双眼睛闪出丝丝战惊，彷徨无望的恐慌，只因不知道未来。和你对于千里之外，未想家伤害，亲身于太阳下，你我这刻更需要爱。谁能说应该？无仇无恨的争端，比天灾更厉害。抬头满天碎星，好比千亿眼睛，含愁遥望。 Make love.